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度。明天白天阴，山区有零星小雪转晴，偏北风3-4级，夜间阵风6级，最高气温8度，最低气温-6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每天22点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我们的节目是和大家分享情感话题的一档夜间播出的节目，那您可以收听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一些有关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生活中我们遇到的问题，我们在节目中来讨论。您可以把您的情感问题告诉我们，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无论您在哪儿，您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关注了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发微信给我，我就可以看到您的问题，在节目中来讨论。那么现在我们在录制节目的时候，我已经打开了我们的微信后台，看到各位听友和网友发送给我们的各种提问，我们将在节目里马上开始讨论。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情感作家贾佳。贾佳好。 杜燕老师好。大家好。 嗯，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现在我的恋爱进入了平淡期，这已经是恋爱2年半的时间了，那么进入了这个平淡期啊，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比如说现在好像每天发微信都很少几个字，有的时候甚至是用表情来代替的，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说一两句话也就完了。一个星期一直到见面，大家也越来越变得好像没有什么新鲜的话题可以说。每次见面呢，大家彼此知道彼此的口味，说到哪里去吃饭也没有什么特新鲜的感觉了。那么在一起也是很舒服，不吵架，但是很平淡。分开的时候没有什么想念。恋爱进入到这个时期，有的时候我会有那样一种感觉，我觉得到底我们现在是进入了那种感情的平淡期呢，还是不爱了呢？如果爱的话，应该会有彼此的那些惦念啊、想念啊。可是我们现在既没有吵架，也没有惦念，也没有想念，见了面很平常。以前远远的看到他，心里都会蹦蹦跳一下。以前为了见到他，会精心的选择见他穿的衣服，会打扮好自己，会有精致的妆容。但是现在可以披头散发，下楼就见他，所以不知道到底还爱不爱对方了。怎么理解我们之间的关系呢？是不是每一对伴侣在时间长了进入到平淡期都会是这个样子呢？ 首先每对伴侣每对恋人他的恋爱模式都不一样，然后每个人性格不一样，所以每个人的这个每一对恋爱的这个都不会相同的。但是你说平淡期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大概率的这样的一个规律啊。为什么呢？是因为说最初期的时候，这个恋爱完全是靠激素激情去支撑的，两个人互相因为对对方的 未知和对未来事物的这样的一种好奇感，然后两人就是在一起可以互相让对方有这种心跳啊，然后坐立不安呀，然后紧张感。但一段时间过去之后，两人互相越来越了解，随着时间越来越长，两个人模式的没有惊喜跟改变，然后也没有对未来的太多的期许之后呢，可能就大家对对方的这种惦记度和这个对方的好奇感已经基本上都没有了，所以就会出现这种你见他也不会心跳了，然后你离开也不会想念，然后包括你见了他都可以蓬头垢面。我觉得首先得批评一下你自己，就是说一段关系的这种走向平淡期一定是两个人都没有在努力了，一个人稍微努力一点的话，他会想去改善的话，肯定关系不会说平淡到两个人都愿意接受这样的状态。所以说首先你要考虑你自己，为什么你能够就面对一个恋人，你能够说你能够对自己的这个放松要求到这种程度，让我也很惊讶。就是我到现在为止，我要去见重要的朋友也好，我要去见一些我比较喜欢的人也好，我一定会让自己收拾得体体面面，然后至少我会让对方觉得看到我之后不会失望，或者不会对我有一个这个外貌上的这样的一些不舒服的感觉啊。所以我觉得对方可能就是他现在看到你有可能也是觉得说，为什么这个女孩当年我那么喜欢她，我那么心跳的一个姑娘，现在就是这么一个蓬头垢面，然后让我觉得没有丝毫燃起爱意的这种感受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呢，因为爱情还是在的，因为感情也没有说是因为说大家不注意外表就会消失掉，所以呢就还维持而已。而且平淡期是一个感情变坏的这样的一个不好的信号，很多人的这个感情变坏都是因为说，哎，我们俩没有，就好像很多这个婚外情，或者说有这个外遇的人呢，他会有这样的说法，说我跟他之间没有，我们太平淡了，我们之间没有激情了。 但有人不是觉得平平淡淡就是真吗？有人觉得这一辈子其实很多人的爱情，走到最后都是很平淡的呀。 但是就看你的要求嘛，就是如果你是一个甘于平淡的人，那你这个你不会给我们发这个疑问，也不会来发这个求助信啊。但你既然发出来，肯定是你内心是不甘于平淡的人。我们讲平平淡淡才是真，是两个人都能够接受的状态下，然后两个人找到了相处的模式啊。因为有的人就是一辈子很激情四射，真是这样的，就是两个人一辈子很爱，然后到了50岁还要手拉手一起去是不是公园散步啊，然后互相买玫瑰花呀、什么的，有的人是活成这样的。但有的人可能到24、5岁以上就已经过上了平淡的生活，但只要两个人舒服的话就没有问题啊。如果你认为说你不愿意过这样的激情，不愿意过这样激情过后的平淡生活的话，我觉得你就要想办法去调整自己，首先从外表上去调整自己，让对方永远每次见到你都会有惊喜的话，我觉得你们会更有话题，哪怕你们就讨论今天的妆容或者口红色号都有话题聊，而不是他看到你之后其实就没有任何欲望去聊关于你和关于他想分享给你的事情了。但我们想啊，每天其实我们每天都会经历很多事情，不管是我们看到的这些情绪资讯不管我们看到这些新闻资讯也好，然后每个人情绪变化也好，或者说我们接触到的什么人也好，我们其实每天愿意的话会有无数的话题跟另外一个人分享的。但是如果他认为说跟你分享没多大意思，第一你也没有什么好的观点，或者你也没有什么好的想法，你也没有好的去分享的东西的话，慢慢时间长了，他越来越不愿意和你分享他身边的东西。然后这样的话慢慢这个感情就会变得越来越无所谓，或者说不重要了。这是我的一些提醒吧。 我明白你的意思。其实我也觉得是这样的，有些人呢是觉得平淡着也很好。平平淡淡又走入了另外一个境界哈，好像觉得你看过去呢两个人之间还有很多，比如说彼此躲躲闪闪啊，不能够了解啊还有一些这个小小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期待啊。但是如果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彼此都非常非常了解了，甚至还有一些默契了，那么 两个人之间呢，咱们不能说没有期待，而是基本上我们都因为彼此的那份了解，因为对两个人生活都很认定生活的一些内容和状态，所以呢就觉得哎，我们就是生命中这样平平淡淡相守的伴儿了， 没错， 有些人会觉得挺喜欢那个平淡状态的，所以有些人就会发出说哎，平平淡淡就是真啊，但是有些人呢可能会觉得不对劲啊，再怎么样我们是一对伴侣啊，我们每当看到别人还在爱情当中有那个小小的燃烧状态的时候，自己会觉得有点遗憾，难道我们的那个燃烧的激情一点点都没有了吗？就当你有遗憾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有遗憾就由你来做改变， 没错， 就像贾佳说的这样，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有一点点改变可能就把对方带动起来了。 对呀，为什么说大家就说有的时候喜欢玩点什么所谓情趣啊，就是哎，换个衣服，换个非常性感的裙子，有可能今天晚上他跟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而不是永远说他对你没有期待，你对他也没有期待，两个人互相之间呢又不满意这种状态啊，所以说感情就会慢慢的发生裂缝。我真的见过那种就是结婚十年的夫妻，两个人非常非常亲密的，还很浪漫，我真的见过。上次在我的一个朋友的这个局上见过这么一对夫妻，他们两个结婚真的是十年，但他们两个长得都很年轻，看着就还像热恋的中的这种伴侣。然后这个丈夫就不吝于去夸奖他的妻子很漂亮性感，他的妻子呢就各种各样的就是奇怪的言论，然后他每次这个妻子发表言论的时候呢，这个丈夫一直在微笑着就是倾听，所以我会在想说可能在我看来这个幸福的这样的这个状态就是这样，就是他一直在胡闹，然后一直在乱说，然后他一直在微笑着听啊。 对对，好幸福， 因为两个人 很有画面感， 对对对，很 get 到互相的这种点，他觉得以他为荣，他觉得他永远有一个踏实的这样的一个听众，我觉得两个人真的是到默契的这种程度，可以十年，没有说是什么两年后就必须得平淡了或者怎么样，完全是自己经营的。还是那句话，恋爱和婚姻都是自己经营出来的。 对，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今夜私语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下一位，一位男生问到一个问题哈，说我现在在追一个女生，应该说还没有完全确定我们就是恋爱的关系吧，因为她是属于那种不想让我太黏着他，他说忙的时候就不要去打扰他，虽然每天我都会对他有问候，而且在他面前呢我还不能表现出自己的一些负能量来，他很忙也比较强大，是属于那种在工作中独当一面的事业型的女生，但是我很欣赏她，我的事业可能不如她做得那么好，好像人也不如她那么成熟，那我就想问一下，这样的事业型的女生作为我来说怎么追才合适呢？ 就变得强大呀，自己刚才也讲了说没有她强大，然后没有她有能力，然后没有她好像各种，那这种就是强势的女人啊，就是在我身边也很多见，她们大多数的选择反而其实没有说像你想的那么恐怖，就说一定要找一个多么比她还要牛的或者怎么，也有这样的啊，两种选择，一种是可能两个势均力敌都非常厉害，然后两个人叱咤风云，然后这个互相匹配，另外一种就是其实这种强势的女生啊很容易会选一个这种家居型的男士，他会觉得在事业上他已经获得成功了，但家庭上可能他对于这个另外一个人来讲，他可能是个不称职的妻子，甚至可能是一个不合格的生活者。我有很多就是能力很强的朋友，真是连方向感都找不到的，真的是这样。 对， 然后连那个煮面都煮不好，一碗面煮不好，但他可以赚，可以拿一个100万的合同啊，就跟玩儿一样，就拿到这样的一个合同，就这样的一个这样的女性很多很多的。所以说呢，你要去观察和你要去思考你自己，就是你是能够进击到和他同步去打拼，然后俩人势均力敌的这样的程度呢，还是说你能够愿意退到一个非常合适的位置，说给他一个非常安稳的生活，然后让他有精神上的这样的一个抚慰。我觉得只要你能够找到你的合适定位，然后你再去面对他的话，我觉得 就有可能吧，只能说有可能，因为我也 不清楚具体你们什么情况啊。 嗯， 但是这种模式的话，我可以给你提供这样的一个 一个建议了哈， 对，一个思路。 嗯，我在生活中也见过，就是比较强的女孩子。嗯，那么她的男朋友怎么追到她的？嗯，就一碗热粥。就是他生病的时候给煮了一碗粥。 真的是很多是这样的哈， 对吧？ 很多是这 样的，就是很典型的故事吧。就是说如果我们说让这个男生也变成一个强大的类型，我觉得不大可能。 不大可能。 嗯，因为基本上如果是成年人的话，那自己的状态和类型自己调整和改变日后是有可能的。 嗯， 但是说马上就会变成一个另外一个类型，把你也变成一个事业强人，不大可能。那么你就是你自己，但是你有你的长项。 嗯，对。 我特别相信刚才贾佳说的那样，一个再事业型再强大的女生也不是一个概念化的一个女生，就是好像我们觉得都不近人情似的，并不是这样的。再怎么样，女性也有女性的特点，比如说她也喜欢被温柔对待， 对， 他喜欢被呵护， 是 他喜欢你关心他。 嗯， 他喜欢你在乎他。 嗯， 你觉得他很强大，其实他有很小女生的那一面， 当然了， 也许他的内心也有那种很细细碎碎的那一面。 对对对， 他这个是事业型，可能是因为他在工作上能力很强。 嗯， 或者说他很热爱他的工作，但是你不代表他没有女孩子的那些特性和特征。所以作为一个男生，我永远都觉得几乎所有的女生都喜欢男生呵护自己关心自己。 对对对，我现在就是我们前面说的，然后现在大家要求说要甜宠，就是大家都在讲这个概念，说甜宠。 甜是哪个甜？甜蜜的甜， 就是甜蜜的甜宠，就这是一个什么类型哈？就是那种强大的男生，然后对这个女孩很甜，然后这种东西啊， 嗯， 都在追求。所以我在想说，可能所有的女性哈，在内心里都渴望有一个或是强大或是弱小的男人对她来宠爱。 对， 对吧？就是女所有几乎所有的女性啊，都会喜欢这种，就说哎，男的对我特别好，对我特别宠爱，然后永远不会变心，永远不会离开我。 对对对， 我这种感受是很重要的，安全感很重要。 即便是有一些女孩子，她是服务型的， 嗯， 就是有一些人不只是女孩子啊，有一类人， 嗯， 她在和别人相处的时候，她就是服务型的， 嗯， 就是她特别愿意对别人好。即便是这样的女生，他也希望得到的是你的那份呵护和宠爱。 对对对， 是吧？ 我觉得就跟所有的男性听众讲一下，就是有的时候男的会觉得啊，我这个女孩好，会不会就没面子啊，或者怎么样， 嗯， 啊，会不会呀，什么什么失去男的很气概，完全不是的。我觉得一个最好的男人是在外面打拼，然后非常非常厉害，然后回家对于女性温柔似水，我觉得这是最好的男人。 嗯，对。一位女生问说三年前我父母呢不大喜欢这个我男朋友他的家庭情况， 嗯， 当时呢就死活逼着我和男朋友分手了。当时家里面就觉得男朋友可能会没有出息啊，他们家状态比较差，他自己工作当时也不是很如意啊等等这些。后来呢我就算是听父母的话和他分开了吧。但是分手呢我自己就觉得特别的难过，因为分手以后我总是会想起他。当时呢他也向我表示了，他说他这一辈子最在乎的就是我。 嗯， 那我也告诉他希望分手以后我们还能是朋友。这样呢就在我们分手之后，比如说我情绪特别低落的时候，我就会想跟他说，偶尔喝了一点点酒，自己状态不是很好的时候，我就拿起电话来跟他讲工作上遇到的委屈了，和父母之间的互动啊让我什么不开心啊。 嗯， 但是第二天清醒了吧，我又觉得挺不妥当的哈。这样的一些时候挺多的。那就这样呢，在这些日子里边，有的时候他是挺耐心的，会听我说，而且会帮我来分析。有的时候呢他很快就挂断电话了。慢慢的呢我就发现他越来越不愿意更多的接听我的电话。后来从他的朋友圈里就感受到他应该是谈恋爱了。 嗯， 可是最重要的是我没有办法接受向我示好的任何一位男生。 嗯， 就在这些年期间我没有谈成一次恋爱。因为别人只要向我示好，我和别人一接触我就想起来我的男朋友，我还是觉得我的男朋友有很多的优点。所以我现在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那你错过他了，现在你又想霸占他，这个是你的问题了。就是有很多人这样，就很多人就说他很自私，在于什么呢？就说他可能觉得现实条件上他看不上这个男的， 对， 但是情感上他又觉得，哎，这个男的是属于我的，我什么时候想使用他我就使用他。我觉得这是比较自私的一个想法。你一定要去对别人尊重，你一定要对别人感情负责跟尊重。如果你真的是把他当成你的男朋友，你应该去，如果你的情感真的需要他，你应该是试图去让自己接受一些可能你看来可能没有那么好的条件啊。但你既然觉得这个人条件不好的话，你就不要再使用别人的情感。他的情感现在已经不属于你了，他的情感属于他的未来要面对的感情和他的未来的妻子。 对， 所以说你现在呢，既然你不愿意做他的这个情感上的唯一，你就不要霸占他的情感。这是我给你的忠告啊，因为这样的话你自己不会快乐，因为你他并不是你理想对象。然后呢，你现在对他所有的依赖只是因为说你觉得他对你还有爱。 嗯 啊，如果你认清楚了，说这个男的其实在你选择他同时，他也选择了你，在你放弃同时，他也接受了这个事情的话，说明他也认为你不是他唯一爱。所以说呢，你就不要再去任性的去啊，在伤感或者喝醉酒的这个期间在使用别人感情，我觉得这样是不道德的。所以我觉得你还是把他就是删掉或者忘记吧，不要再去影响他了。 嗯，如果可以的话哈，你要知道。就是这种分手以后做朋友 很难的， 嗯，基本上 不道德，我是觉得，但你会影响别人的这个生活的， 因为这种做朋友是出于对你自己的需要， 对对对， 而不是说真的大家做朋友，真的大家做朋友了，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 对对，如果真的做朋友的话，那你们的关系就是更应该是正常化啊，大家是应该可以没事见见面交谈，而不是只是在你喝醉酒和需要他的时候，然后再去找他。 下面一位，这是一位男生问到的问题哈。他说我想问一下，很喜欢一个女孩子，但是这个女孩子呢是来自于单亲家庭，那我的父母呢对于她来自于的家庭呢就有一些看法，特别是当我父母知道她的妈妈在离婚之后又结过婚，然后又离婚了。那么现在呢，他妈妈和他在一起，他爸爸呢，基本上在他的生活中都没有露过面，也不给他妈妈给生活费，这样的一个家庭。而且呢，我父母和他聊过一次天，又知道他在上初中的时候，曾经因为情绪原因辍学了半个学期，然后又回到了学校。我父母就觉得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单亲家庭造成的，也是因为他母亲又嫁了别人，然后又一次离婚造成的。我父母啊，就对他有一些看法。其实他很可爱的，那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怎么样可以反对我的父母站在他这一边呢？ 你就告诉你父母啊，告诉他很可爱呀。是吧，就说你父母可能担心的就是全是说比如说他的因为他的家庭然后造成给他的影响会造成你们俩未来生活的这样的一些阴影。但如果你就告诉你父母说你为什么喜欢这个女孩，你为什么会和她在一起，愿意和她就谈到结婚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你应该去面对和去解决的问题啊。如果你喜欢这个女孩的话，然后你对她的优点和她的缺点你应该很了解，你愿意和她走入婚姻的话，我觉得你就得去接纳一些来自她的身份上的一些很多的事情，包括她的父母的离异啊也好，或者她妈妈的悲剧也好，我觉得你就得去承担的。所以你得想好，如果你要是觉得你没有这个承担能力，或者你不愿意找一个可能有隐藏情绪问题的，那我觉得你也可以没必要去犹豫。 这就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的父母呢会参与子女的情感， 对 啊，会参与意见。那父母当然生活经验更丰富一些，父母所看到的只是基于他们对生活的一个比较概念的一个理解哈。但是你是当事人， 对呀， 你和女生在谈恋爱， 对， 如果你觉得女孩子很可爱。那么你选择的是你的另外一半， 是 这个其实如果你连这个主意都拿不定的话， 而且我说一句难听的话，就是其实很多父母如果听说这个女孩的经历这么坎坷的话，反而会觉得会很有怜悯心，就说如果这女孩好，你要加倍对她好，去补偿她这个家庭给她带来的伤害。我觉得这才是一个 让我觉得很舒服的父母的做法，而现在是你都觉得他很可爱，然后但你父母一听说人家离婚了，然后马上就对人家家庭有一种好像是觉得婚姻只要不破裂就多么幸福似的。我觉得未必，因为人的婚姻啊不能代表人的幸福度，因为谁都不知道自己会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生，都不知道离婚不代表任何事情，有可能两个人就单纯是性格不合，或者说也不知道其他，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其他原因。但是如果通过离婚这个事情要去判断人家家庭就不好，或者判断这个女方的这个觉得人家条件低了，我觉得首先我也不太舒服这个说法。 嗯，这是个不鲜见的事情，你知道吗？就是现在社会当中有一些人会黑化， 是的， 单亲和离异家庭， 对对对， 他会觉得这个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一定有情绪问题、情感问题，一定可能会也在情感上会有不稳定等等这些。你要说单亲家庭的孩子在教育方面有没有可能会有一点遗憾，是有一点点遗憾，有些时候，但是并不代表这样的孩子在这个家庭里出现的孩子他没有能力获取幸福。那同样就像刚才贾佳说的，一个完整家庭没有离婚的家庭出来的孩子， 未必是好的孩子， 对，也不见得他就在教育上没有缺憾， 没错， 也不见得他就能真正理解什么是幸福，所以不能以这个作为一个衡量。 但是其实也无可厚非，因为每个家庭可能有选择他未来家庭成员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啊。再说这个东西也没有说是非对错，没有，只是说大家的观念合不合适。我相信如果你要是把这观念告诉女孩，女孩都未必愿意嫁给你。 对 啊， 是的， 你考虑的东西也可以跟女孩商量一下。 对，你也要考虑清楚哈。 对， 好，谢谢贾佳，稍后的时间继续我们下半时段的今夜私语室。 社区。 爸，您这是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他敬业奉献，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着的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罪犯。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了？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零下二度，明天白天阴，山区有零星小雪转晴，偏北风三四级，夜间阵风六级，最高气温八度，最低气温零下六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二十二点，孙岩陪你今天与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这里大家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各位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问题，在我们的节目中都可以讨论。如果您在北京，可以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AM 1026，每天22点播出的今夜思雨时节目。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或者您想在其他的时间方便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 APP 听听 FM 两个听字，听听 FM 找到我们今夜思雨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情感作家贾佳。有一位问问题的，这是一位女士哈，她说我今年啊快40岁了，她说那么我曾经在国外也生活了很多年，我现在离异，带了一个孩子。我这个前夫呢，是一个非常非常自我的男人，他只顾自己的感受，而且呢，他也是比较传统型的，很听他父母的，对于我的任何的想法，任何的意见都是不尊重的。总之，那段婚姻当中，我是很痛苦的。后来呢，鼓起勇气就离婚了。离婚之后呢，现在的问题就是遇到了好几个人，但是遇到这好几个人啊，就发现很难有人跟我进入婚姻。很多人呢是觉得谈谈恋爱挺好的，交流一下感情也不错，但是一旦说到未来，要谈到婚姻和家庭，其中我遇到的人就对我说结婚的意义并不大。那我遇到的人呢，年龄也都和我差不多，当然年龄都比我大一些，也都是结过婚，现在或离异或者是丧偶的，也有孩子，孩子呢也会比我更大一些。那么有很多人都觉得为什么一定要再去结婚呢？这样的状态也很好啊。甚至有一位先生，我对他的感觉挺好的，那么他呢，经济能力现在可能并不如我，他也坦诚了这一点。他只是希望两个人在一起，他并不希望结婚对我和我的孩子再有任何承担家庭的负担。他说他现在自己赚的那点钱也仅仅就够上他送他女儿上大学的，所以呢，他并不想再负担一个家庭。 那么对于我来说，我其实是很希望再有一个家庭的，我就不知道怎么看待我现在这样的情感关系呢？ 嗯，首先呢，你也讲了，现在你接触到的基本上是跟你同龄差不多， 嗯， 然后也有过婚史，然后离异过的，可能每个人就是在结了一次婚之后，他在思考人生和他在去重新评价自己的时候，可能跟那个未婚的不一样， 嗯， 再一说他可能已经经历过这个事情了，就经历过这一个整个一个程序，他明白说自己到底适不适合。但人都有感情需要，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婚姻需要的，所以你接触这些人有可能就是第一点就是说他们已经对感情的这个需求度不是很大了，另外一个就是他们也评估完了之后可能觉得你并不是理想的再婚对象。 嗯， 因为我觉得很多男性啊，他也表达过观点说他们再婚的话可能就不会再找这种跟自己比如差不多年龄的，然后他们可能会倾向于去寻找更年轻的更漂亮或者更让他们有着这个再组建家庭冲动的人。这个话可能说的比较残忍点，但是就是在我了解到的这些男性的看法中是有这样的，很大一批人是这样想的。 嗯 嗯， 也有一些人就像这个年龄段的男士、嗯、有过家庭有过孩子，没有打算再有孩子。 对， 那么他们，你这个，我觉得他现在交往的这个男朋友可能讲的也是一份实话，就是我如果再成立一个家庭， 他也负担不了， 我还要负担一个家庭、嗯、我还要养家，你的孩子还小、 嗯、 那么虽然你的经济能力有够了，但是再进入一个家庭，有一些男性会认为那是一份更多的束缚。 嗯，是的，是的。 当然我们很多人可能会理解，两个人感情好了不就是要在一起吗？确实啊，在我们人生二十多岁那个阶段，很多人就是这样选择的、嗯、觉得我们就是要组建家庭， 对， 养育孩子。 嗯， 但是一旦中途这个家庭这样一个模式被打破之后、 嗯、 很多人你让他再选择进入家庭，他得有这个勇气。 有恐惧症、嗯、有恐惧症。 对，那么可能过去家庭生活并没有给他带来更多积极的东西。 是的， 所以他会觉得我已经离异了，我已经是一个自由身了， 自由了、嗯、 那么我现在我也有孩子了、 嗯、 我也知道了家庭是什么滋味了、 嗯、 那我为什么还要再进入家庭呢？进入家庭一定是要有动力的，比如说作为女性她很爱你、 嗯， 你不断的有这个要求、 嗯、 你说我就是想有家庭，没有家庭那我就没有办法和你在一起、 嗯、 他可能出于爱你，他会觉得好，我投降，因为我爱你，对吧？那么因为我爱你，我愿意满足你的要求、嗯、因为我爱你，我不想离开你，那我只能和你去结婚，可能是这样的。那还有一些男士呢，可能是因为他还有想再要一个宝宝的需求，他觉得你看我这个老大呢好像已经啊很快就大了，已经进入青春期不大理我了、 嗯、 那么我还想要一个第二个，我看到别人、 嗯、 啊人家有个儿子我也再想要个儿子、 嗯嗯、 那此刻他可能会选择我再次离婚，我要找一个能给我生孩子的妻子， 嗯， 那么我们再组建一个家庭。 对对对， 这也是进入家庭的一种应该说是一种冲动，也是一个动机吧。 是 就是进入家庭再婚、 嗯、 他需要有动机。有些人，我那天你知道我看到一个新闻还挺有意思的、嗯、说有一个也是在农村的一个男士哈、 嗯、 上了岁数的一个男士，也是二婚了、 嗯、 跟一个女士就结婚了。那么结婚了以后呢，结婚了之后这个女士又觉得两个人不够合适，就去办离婚手续去了。 嗯， 这个先生呢，这个老先生呢就是不离婚。后来别人就调解说你为什么不离婚啊，他说因为他做的饭太好吃了。 一句话道破婚姻真相哈。 对，就是有些人是我不会照顾我自己。 对， 比如说我一个人生活，我基本上我就是属于那种饭我都吃不上一口热饭，我除了叫外卖、 嗯、 我想吃一口家里边的饭我都吃不着。 是是是， 我家里边乱七八糟，我就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 嗯， 我想找一个老婆 啊， 和我组建家庭。 是是是， 她能照顾我，她能做一口热饭啊，我能感受一下家庭的温暖。你得知道就是说对方他有没有这个动机进入家庭， 或者说你有没有让他，你有没有表露出你在他的这个期待的婚姻中的这种优势来。 嗯嗯、 啊、所以说好饭，然后料理家务是好手，然后收入很棒棒的，可以让改善家庭生活，这些全部都是说让别人能够看到就是婚姻希望的点。 嗯， 他说你现在如果说 没有说非常非常独特的优势的话，那么我觉得你先不要太着急的去进入婚姻啊。当然我也是很理解说很多人他其实就是婚姻能够给他生活安全感的， 嗯 啊，他会觉得这是我自己生活就太苦了，太孤独了，我就是需要一个婚姻的生活，所以说呢，我觉得有两点给你指路啊。第一点就是你可能你要去寻找的人的平台要变， 嗯， 比如说你开始就是说我就是要奔着结婚再找的，那可能别人给你介绍或者你再去认识人的时候，你可能就往这一部分人上靠近的去找， 嗯。 啊，另外一种就是我说的，就是你要跟人相处的时候，你要先把这个结婚的事先不要把它挂在嘴上，让别人一看就害怕先跑了。你先跟他相处的时候，能够两个人在一起互相激发彼此的那种，哎，觉得这个人很合适再婚的这样的一些特征， 嗯， 然后再来去想结婚的事情。因为毕竟二婚大家的选择没有一婚那么冲动， 对， 那么简单了， 对，嗯，所以你。如果说你的目的真的是非常想进入婚姻， 嗯， 再婚，你也问问你自己，再婚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对你做好准备了吗？ 嗯，意味着一份更稳定的感情， 嗯， 还是你觉得以婚姻的模式把两个人的感情确定下来，嗯，你才更具备安全感？ 对， 就是你也要问问你自己。那么你在找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你也要确定要明白的是，其实再婚，我是觉得生活会给我们一些经验，是不是我们真的特别想和对方这个人在一起？ 对， 我们真的是因为我们两个人的感情很好，我们愿意相守再走入婚姻，那个质量可能会婚姻质量更高一些。而不是说我就是赶紧 结婚就算了，这是不负责任的人生态度，真的。 对对， 因为第一次已经失败了，你觉得这个男的是不尊重你，然后也对你不够好， 嗯， 然后如果你这次再不好好选择一个你心满意足的伴侣再去考虑结婚的话，可能第二次婚姻还会遇到其他的问题， 嗯 啊，如果第二次再失败的话，我很难想象说再有人还能再鼓起勇气去三次四次五次， 嗯， 婚姻毕竟不是儿戏，还是一个很慎重的事情， 对。嗯，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窃，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私语时，正在播出。 一位女生说，当我告诉了我现在交往的男朋友我之前谈了六段恋爱，然后我的男朋友对我的态度就有一点点变了。我确实是谈了六段恋爱，还是能说得出口的，因为这六段恋爱呢通常是超过了三个月的，还有那种一夜之间的不算恋爱的异性之间的交往，在我过去的生活中也挺多的。如果按照常人看来，是不是就算是感情比较随意呢？其实是在没有合适的人做我男朋友的时候，我会用一些其他的两性交往的方式来填补我的空窗期。 嗯， 那么在和男朋友交往的时候，通常是这样，我喜欢享受那种大家刚刚相识，彼此探索，都觉得很有意思。 嗯， 可是过几个月，我就觉得平淡了，没意思了， 嗯， 通常也是我主动提出分手的， 嗯， 这些情况在现在交往的这个男朋友，我们刚刚开始交往，那我都告诉了他，当然也是因为他提问了，他问了我的情感史，我就告诉了他，告诉了他之后，他对我说，他说他有点怕我，因为他觉得我在感情上很不稳定， 嗯， 而且我在感情中，我并不是真正的在谈恋爱。我只是在享受感情最初那种让两个人很心跳的感觉， 嗯， 心跳的感觉一没有了，我是一个没有能力维持长期感情的人。他说他比较怕我这个，所以这几天呢他就对我很冷淡了。但是我为什么会问你们呢？问题在于他可是我几年来遇到的第一个我想长久和他相处的人呢，因为他各方面都很棒很好，是我心中理想的男朋友， 嗯， 我想和他长久接触，可是没想到他被我过往的这样一些一段一段的情感史给吓跑了，我该怎么办呢？ 可能任何一个男生听到这个故事也会吓跑的，就是 怎么办？ 就是你确实过去对感情态度确实是有点太轻浮和随便了。 嗯， 真的是一段感情一定要去认真的去对待它，然后哪怕是分手了之后，也不会像你现在这种就是被让人害怕这种感觉，因为没有一个人是愿意把自己的感情拿出来让别人去玩弄和去填补空窗的。 嗯， 所以说你现在相当于是在为你自己之前的一些几次的这种不太重视的这种感情去买单了，其实是、嗯、啊，现在你遇到喜欢的人，那对方会觉得你这个人不是人家想要的那种，我相信这个男生一定也会想要一个踏踏实实、稳稳重重、好好去面对感情这样的一个女孩。当然我们不是说因为你可能有过这些轻浮经历就说明你不是一个对感情重视的人，但是如果你想证明自己对感情认真和重视，你就要拿出你的行动，然后来去改变他对你的印象。 嗯， 或者你就很坦诚，我相信你这个女孩她能够讲到这个程度，应该是为人比较简单和比较坦诚的这样一个人。 对， 你可以完全把你所有的想法，包括跟我们讲的这些顾虑也好，包括你的这现在对她的这种喜欢也好，都去再试图跟她再沟通交流一下，告诉你的真实想法、嗯、然后也跟他讲这次一定好好谈，这样的话我觉得破除掉他心里对你的这一开始那个阴影，然后就有可能，但也不排除说对方确实就是觉得接受不了你这样一个感情史太丰富的人，这个也没有办法啊。感情说为什么我们是谈恋爱找对象，就是要一直在遇到自己合适和喜欢的人、 嗯、 啊。所以说如果你认为说这次是因为你自己的过去的这个对感情的态度失去这个感情的话，那我希望你从现在开始好好的去端正对感情态度，我觉得慢慢慢慢你会遇到合适你的人。 嗯嗯，一位女性问到一个问题哈， 嗯， 她说我的老大呢今年8岁了， 嗯， 那么在整个带孩子的这个过程中基本上都是我自己带的，非常辛苦，现在还记得从他出生到他3岁之前，我几乎没有睡过什么完整的觉。我想做妈妈的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体会， 嗯， 那么好不容易熬到他现在懂事了，上学了，我自己觉得轻松了很多了，但是呢现在就是老公和婆婆合起来逼着我生二胎，非想再要一个、哦、而且几乎婆婆拿起电话来跟我说到的就是这样一件事，甚至有的时候不管我是不是在上班还是在谈客户，拿起电话来就对我表达他的这样一个心愿。 嗯， 公公也是如此，但是公公不说话，基本上都是让婆婆来跟我说话。我老公呢是说他觉得再要一个老二也没有关系，因为现在我们的生活状态还不错，老公赚钱也赚的比较多，他说如果再养孩子他愿意再请2个阿姨保姆帮我带孩子、 嗯， 但是我自己觉得那不是阿姨和保姆能解决的事情，作为一个母亲能投入多少其实作为她可能难以想象到，所以我真的不想要，每天都处在这样的焦虑中，也就是不想要吧，不知道怎么向他们来做交代，因为你说什么他们都拿出理由来说服你，可是要吧又会违背我的内心，我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就非常难回答，因为虽然我是很支持说生育是每个人自由的权利，但是你毕竟是在一个家庭中，毕竟这个生孩子也是一个就对整个家族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嗯， 如果你的丈夫已经表态，我刚才还想建议说，如果对方一定要让你生，一定要给你就照顾好你的这个后辈的事情，比如说你生完孩子谁看呀，谁带呀。结果后来你听你讲说老公其实也有想法，说再生的话也不会让你太辛苦，说是带孩子呢是保姆啊也好，或者说请阿姨也好，各种也想了办法。 嗯， 所以这个问题我就不知道该给你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如果你要是强行的去坚持自己的生育权，就是我不想生就是不想生了，可能会影响你的夫妻感情，甚至会影响到你的这个婚姻啊，因为你的公婆或者老公对你可能因为这个事情会有一些意见，然后你们在吵架，可能会影响这个婚姻。但是如果是支持你去生下来呢，可能对你自身来讲又是一个很大的牺牲，可能又是一个10年左右的这样一个漫长的牺牲，因为听你的话说好像也不愿意把孩子交给别人，要亲力亲为。嗯，但是我劝你，其实有的时候如果说你可以不用那么亲力亲为的话，你只要做到你的有效的陪伴，我觉得有些这种苦就很苦的这个东西，你其实完全可以交给这个保姆来看的 啊，这是我的一个建议。 嗯， 我是因为我真的这个话题我不知道该怎么给你建议。 嗯，我也觉得 真的很难给建议。对 对， 因为我们在直播间里就说两句可能我们觉得无所谓的事情，但是很可能会影响到你整个家庭的关系，甚至影响到你的未来。你要想一想，是如果是因为说你坚持不生而失去这个家庭，觉得如果你能接受的话，那我觉得你就坚持不生。但如果你觉得这个家庭对你很重要，然后如果没有这个小孩，你们家庭就不能有一个特别美好和特别融洽的这个气氛的话，那你也不妨考虑一下说如果生的话，你做出一些这种多方面的衡量考量，然后再去决定会比较好一点。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其实公公婆婆的想法倒并不是最重要的。 丈夫的想法还是 对，因为公公婆婆老人家那一代哈，可能大多数时候都是喜欢孩子啊，想要个孩子啊，你们再要一个吧，趁着你们年轻啊。当然听上去你的婆婆和公公蛮执着的， 对， 都到了天天要拿起电话给你打电话说这件事儿了啊，是有点执着。做他们的工作得你老公去做， 对， 你做了不大管用的。 对对对。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先生他对这件事情他的态度究竟是怎样，就是你能不能说服他站到你这边，还是他坚决站在他父母那一边，他坚决想要一个孩子。如果是那样的话，你也弄明白他为什么那么想再要一个孩子。 对对对， 就是你和你先生充分的商量这件事。 对 对, 对， 充分的沟通这件事情。而且做到有效沟通，你可以把你自己的那些想法啊，你的恐惧啊，你的担心啊，你过去在养孩子当中那些辛苦啊，你都可以告诉你先生。你看他能理解多少，他能给你想出什么办法。其实一个男人他已经拿出一个办法了，就是我给你雇 两个保姆 讲实话这也算一个办法。 是，我刚才就想，因为我做过母亲，我很清楚，就是我也是，你别说是3岁5岁前我都没有睡过整觉。因为他一定晚上要起来上厕所，他一定要晚上要起来一两次的。所以说呢，就是我在想，如果我再有第二胎的话，我一定不会像第一胎那样去照顾孩子。我觉得我完全可以请阿姨，就是有时候我如果我得到了好的休息，我有好的工作的话，有再多一个孩子我觉得很开心的。但如果是让我再全情投入再去像第一个孩子那样照顾第二胎，我绝对不会。我觉得 很辛苦很累的。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有时候你想开一点，就是你对待孩子的态度，就所谓的这种亲力亲为到这种程度的啊，其实也多没多大必要，孩子扔着也能长大。就是你对孩子过于的去关心操心，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必要，把你自己让你自己太累，累得你连第二个再不想生了，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这有可能，就有些人他是在带孩子的过程中自己特别特别的投入， 把自己累得 特别尽责， 没有一点点的时间。这样的话你整个人就被孩子吞没了，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不赞成的。就是孩子，当然我们育儿是我们讲究方式方法啊，就说也不是说非得你这个人就全部搭上你的人生养一个孩子出来，这就是你对孩子的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个交代，我觉得未必是这样。让孩子得到更好的照顾，让你自己得到更舒服的感受，让你觉得做妈妈是个很幸福的事情，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好，谢谢贾佳。各位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些关于情感的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问题，这是我们每天的节目内容。如果您也想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这样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发微信给我们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你不管我有多妒忌，也不管我怎么抗议，他永远是你说不腻的话题。你让我为他受尽委屈，爱迟到多久都可以，你阴晴不定没关系，够不够交换你多留点时间，让我们两人单独一起，谁都想拥有竟然完整的心，别说我太爱自己。改天你家门口有人疯狂弹琴，一定是我，别怀疑，我不